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咧翻到嚟浩浩汤汤。咁啊，头先咧阿 Jeffy 提咗我一样嘢，佢话才哥你讲得咁兴高采烈都好啊，但系咧记得要讲 UFO 啊。咁 系啊， 佢惊我讲下讲下咧，到最后又唔够时间讲 UFO 啊。 系啊， 好嗱，咁啊讲咗呢个 rafting 先啦吓，即系我哋叫激流啦。咁啊激流咧，佢卒之咧原来系有成起码有好似四五个激流嘅。咁當然其實就唔算少，但係咧，當你完曬之後咧，佢話、那個教官話嗱，嗰度咧繼續去，其實咧仲有啲激流嘅，不過啲真係太激啦，我哋唔去得㗎啦咁樣。咁我哋咧一陣間我哋就會喺度上岸㗎啦、即係我哋梗係唔會翻轉頭咯，翻唔到轉頭㗎嘛。咁原來嗰度上岸咧就有車載翻我哋去原先嗰度嘅。咁、其實好犀利嘅，因為你要著曬嗰啲保温衣啊。頭先我淨係講咗救生衣同埋嗰個頭盔啦，唔係嘅，其實仲有嗰套咧成套。包含曬你嗰套係保暖，保暖先緊要，因為佢驚你一落咗水咧就凍得緊要啊咁樣樣。咁但係咧，當你完咗之後咧，你都覺得吓，咁我完㗎啦嚇，即係之前就好驚啦，但玩完之後，哇，原來四五個咧都係唔夠皮嘅，唔夠厚嘅。但有一樣嘢咧都講少少有趣嘅，就係、一個又係常識。嗱頭先嗰個咧就話要呃你落去先拉你上嚟啊，另外一個就話如果你跌咗落水，而又暫時上唔到嗰隻艇，甚至就嚟去到激流。嗰啲激流哇，咁好危險㗎！其實你啊真係你激流之前你好快啲上翻艇啦，因為你啲水咁撞咧，你就會受傷㗎嘛。但係佢話，就算唔係去到激流咧，你跌咗落水都好咧。佢話喺呢啲咁樣嘅流動嘅河咧，最緊要咧，因為我哋係著咗救生衣㗎嘛。佢話第一個守則就係嗰對腳要趌高，高到咧係見到嘅，即係差唔多嗰個腳尖要抵出水面嘅。 趌高 嚇，然後由佢漂。咁佢當然，如果你真係你有你覺得自己有能力游翻去艇，梗係要游啦。但係個問題，如果你發覺哎呀，根本都追唔到個艇啦，咁你又由佢漂啦嚇，遲啲揾人嚟救你啦。但係佢話最緊要咧，要突高只腳。咁你估唔估到點解啊？ 係咪有啲保護啊？ 係啦， 你好危險啊，撞到個腦啊。 都唔係撞到個腦，而係話如果你嘅腳向下， 係 一路咁漂啦，因為你著救生衣本來就冇危險啊。但係原來咧。你 我棘到啲石頭， 冇錯就會俾石頭夾住只腳、 哦。 其實好多時咧，你跌咗落河啊溪間咧，而佢係水流急嘅時期咧，最危險就係當你只腳俾佢夾住。因為你知道咧，我哋咧嗰個腳眼嗰度就闊噶嘛，腳眼即係腳踭對上反而窄噶嘛。咁你分分鐘咧攝入去嘅話咧，佢下面嗰度卡住咧， 哇， 就上唔到嚟咧。咁嗰啲水一路湧埋嚟咧，你就浸死噶啦。所以咧呢、個守則就係話，你一跌咗落水咧，最緊要就成個咧好似個元寶咁樣，就嗰對腳嗰啲曱甴上嚟睇到你對腳咁至得。咁原來呢個常識又幾有趣喎。咁我當然跟足佢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我哋真係經歷過一個咧誇張。我落咗水之後一睇，哇！就嚟嗰隻艇嚇、即係可能。幾米咁啦，咁我咪游翻去啦，係嘛？咁但原來咧，我哋唔係一架艇一齊落嘅，我哋五六架艇嘅。咁我哋十二個人咧已經佔咗三架艇啦。咁但係咧，當然有同人哋 share 啦。但係原來有幾隻艇咧，就全部有啲鬼仔鬼妹嚟嘅。咁啲鬼仔鬼妹咧先至誇張。當然啦，佢哋一話落水咧，我哋遠處見到有一隻艇咧，噗一聲全部落曬水，艇上面咧除咗教官之外咧， 全部啦， 係冇人嘅。咁啊，全部喺水度玩啊嘛，嗰啲鬼仔鬼妹。咁但係咧，後嚟佢哋上翻去啦，因為你過急流之前一定要上翻去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又過咗個急流啦，咁又稍微平靜啦。咁我睇見咧，其中有一隻艇咧，有個鬼仔咧。俾人掟咗落水喎，即係啲人玩啊，唔知係專登啊定點樣樣啦，就掟咗落去，掟咗落去啦，但係啲水開始急啊，咁樣咧佢真係游唔翻去，越漂越遠， 哇， 漂得好遠啊，咁但係我哋因為喺前啲嘅位置，咁啊教官就一眼觀七噶嘛，佢話嗱。一陣間我哋要去救人啦，咁因為咧，咁我哋即係計準嗰個方向，係計到個水流，咁啊睇住嗰個咁樣嘅鬼仔一路漂過嚟，我哋就揾個艇嚟去 intercept 佢，再攔截佢，咁啊緊緊截到，其實都要眼明手快㗎，因為你一截唔到佢又再漂遠啦，好遠啦，咁就俾我哋一攬就攬住佢個救生衣，咁啊呃佢落水，然後大力掹上嚟，但係啲鬼仔好重啊嘛嚇，咁我哋都兩個人一齊掹佢上嚟，咁但係掹佢上嚟咧，那個教官成日都講噶，嗱其實逢親咧喺水度咧，你俾人救翻咧，那個人咧就係你 終身嘅好朋友啦，咁樣係咪 ？It's a friend for life 咁啊，其實嗰種感覺都係嘅，尤其好似佢咁漂流咗咁耐，係嘛？哇！俾人救翻我上另一架艇，哇！真係嗰種感覺咧，好似再生父母咁啊，講得誇張啲，好感動嘅。 有冇啊？ 咁佢梗係話多知多謝，多謝啦。咁啊，坐咗喺艇度，咁但係其實都唔啱嘅，因為我哋架艇唔係佢架艇嚟噶嘛。咁後嚟我哋咧就撐下撐下，同另外嗰架艇咧就慢慢靠近翻。咁靠近翻嘅時期，嗰個教官就話啦：好啦，你翻屋企啦咁。咁於是佢就跳咗落水遊翻嗰架艇。哇！我就話如果俾我。都好驚啊！真係，即係如果你話俾啲人嚇，即係惡作劇咁樣夾硬抌咗落水，漂來漂去，漂到你根本係明知游唔翻去嘅，越漂越遠，我唔驚啊！ 係 嘛？咁收尾先至俾另外一隻艇，但其實佢喺水入面睇得唔清楚噶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嘣一聲俾我哋截咗，然後救翻佢咁啫， 哇！真係， 咁呢個 rafting 咧其實值得玩嘅，咁啊大家有機會都玩下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跳降傘啦，我又玩咗啦。咁跳降傘咧？我以前喺泰國咧都玩過嘅，其實嗰啲快艇嗰啲係嘛，咁亦都我記得最好玩嗰個咧，應該都係喺印尼嘅嗰陣時，喺印尼咧，佢直情喺個湖入面嘅啫，但係原來個湖入面有個好大嘅快艇，但係個快艇嘅後部咧，後半部咧就係一個起降台嚟嘅，咁所以你其實咧就喺個快艇度，佢已經行得好快㗎啦，咁原來喺個後面好似一個升降機嘅降落台，不過細好多啦嚇，咁就喺嗰度整起個降落傘，然後佢就好似放風箏咁樣。一路放你上去，咁就好高，咁然後喺個弧度兜，咁然後翻落嚟，咁所以我又唔係話完全未玩過嘅。咁但係咧就嗰啲全部都係有條繩綁住噶嘛，係嘛？即係無論泰國一係印尼，咁但係真真正正係冇嘢綁住嘅，嗰啲先叫跳降傘啦，嗰啲叫做。咁但係呢個咧，佢就唔係叫做 parachute 嚇，即係正式降傘叫做 parachuting 啦，佢就叫做 paragliding。佢 gliding 咧就係嗰啲長條型嘅降傘啊，大家都見過啦嚇，七彩繽紛嘅長條型嘅。咁當然就唔係自己跳啦，自己鬼識跳咩？佢就後面有人攬住你嗰種。咁其實而家好多旅遊咧都會包呢啲，即係有得玩嘅，有幾款嘅。嗱有一種其實最勁最刺激嘅叫 skydiving。skydiving 咧真係跳降傘，係啦喺個飛機跳落嚟，而佢頭嗰半截咧或者唔知百分幾啦，係真係完全係叫做 free fall 嘅嚇 ，free fall 係即係喺地心吸力之下嘅自由墮落啊，自由落體嚟嘅。咁當然咧後面就有個教官，即係同你綁到實一實嘅，咁樣咧就一路咁樣飛啦，係嘛？咁飛到咁上下，個教官一掹。就會有個降落傘出咗嚟啦，咁而咧即係新聞前嗰排都有報道嘅，即係幾年前，有一個最大年紀跳嘅咧係八十幾歲嘅老太婆，佢話佢要還佢個心願， 哇！ 咁樣咧，但係其實講真，佢真係乜都唔使做嘅，佢講真喺飛機度綁好曬嘢，係嘛？即係嗰個大隻靚仔咧就喺個後面咁樣，佢有出啲裝備非常之好嘅，咁然後就嗱咁佢差唔多貼埋眼都得啦，當然要戴個 goggle 啦，啲風好大。咁佢就係一齊跳出個飛機咋嘛，咁然後就一路咁 dive 落去係嘛？ 哦，即係淨係跳嗰下， 係啊，跳嗰下就梗係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當然喺個即係天空上面咁樣一路飛翔跌落嚟咧，呢個最刺激嘅。咁但係就嗰度啊冇 skydiving 喎嚇，咁我哋就亦即係如果有我都夠膽㗎，有冇什麼所謂夠膽啫？ 你都六十幾歲， 未？今年六十，今年登陸，今年十月。 哇！ 真 係 啊，咁我哋嘅心啊，其實永遠都係十八歲。 我都唔夠膽玩啊！我諗 你啊，真係差啲啊 ，Jamie， 冇可能嘅，點會唔夠膽？咁但係呢個 paragliding 咧，佢嗱另外講嘅第一個咧就叫做hang gliding。輕 gliding 咧，其實嗰只咧，就唔同，好似降落傘，降落傘，因為佢一落咗地就軟噶啦嘛，收咗啦嘛，係嘛，咁佢 collapse 噶嘛，咁但係咧，其實輕 gliding 嗰塊嘢咧，就係有個框嘅，撐起嘅，即係真係一隻紙鳥咁樣樣嘅，咁樣咧，於是下面咧就好似你撳住嗰條即係鐵通咁樣啦嚇，咁就通常如果一個人嘅時期咧，就咁樣翱翔咯嚇，咁啊類似滑翔機咁樣樣啊，係嘛？咁呢個叫輕 gliding， 其實輕 gliding 香港都有人玩嘅，我見過啦，喺石澳啊、清水灣咧、假期咧， 我都 知你有冇見過嚇。 見過。 咁但係 paragliding 咧，其實就類似輕 gliding， 佢只不過咧就係佢嗰個就唔係有個框嘅一個紙鳥咁，而係真係一個 parachute。即係其實佢落咗地之後，佢都會嚇，即係冧曬。但係咧，佢就唔係一個圓揼掉嘅，唔係圓形，而係長條形咁解。咁佢長條形咧，其實係令到嗰個駕駛員啊，或者你嗰個降落傘嗰人咧，其實個控制得更好。即係佢可以咧，係更多控制咧。佢甚至可以令到你呢個咁樣嘅長條形嘅降傘咧，係好似個千秋咁樣蕩來蕩去嘅，向左蕩，向右蕩咁樣。佢最勁嘅咧，原來係可以甚至咧係蕩 360度嘅，即係直情喺個半空度咧打個圈都得嘅。咁但我都以為佢會打個圈喎、哦。咁、啊、我就喺個山坡度，我哋坐纜車上到去山頂，山頂嗰度咧就即係要幫襯佢啦。咁佢整好曬啦，咁佢同你整好曬裝備咧，佢就有個草坯地嘅斜坡。咁、那個斜坡咧，其實你睇到咧，即係跑冇幾遠咧就冇得跑噶啦，就懸崖嚟嘅。咁然後佢就綁住你。咁佢喺你後面，咁兩個人咧就一齊跑嘅，二人就即係四足啦，二人四足咧，佢就話嗱，我叫你 walk 你就 walk， 然後我叫你 run 你就 run 啦咁樣。咁於是你咪聽曬佢講咯 ，walk 咁我咪一路向前行咯。好啦，咁啊越行越斜咧，佢就話 run 咁我咪跑咯，喂 run 得都跑咗唔夠10步啊，八步都冇啊。其實已經離地啦，因為佢原來後面嗰個長條型嘅 parachute 咧，一受風 唔使裝喎， 係啦，其實唔使裝嘅，即係唔使裝嘅，佢已經成個人離地啦。咁佢當然嗰度已經係懸崖嚟㗎啦，係嘛？咁然後落出咗去咧，我諗其實係10分8分鐘左右嘅啫 ，totally。咁啊，你話太短又唔係，但係對於我哋嚟講，梗係完咗永遠都嫌太短㗎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佢而家咧好識做生意嘅真係，因為原來佢喺個過程入面咧，唔淨止係又轉彎啊，又左揈右揈啊咁樣樣啦嚇。佢原來係有一個神棍， 自拍 係啦，原來有一個我啲好高質素嘅，相信其實好細嘅啫，好似一個細過一個煙仔盒嘅，細過煙仔盒嘅相機，咁樣咧佢就係遞出嚟，就喺你左邊、右邊、前面、後面、上面、下面就不斷同你拍照，咁然之後咧，仲有咧咁上下咧，佢攞翻埋嚟一轉嗰個毛咧。拍 video 添喎，係 video 嗱 ，we are having video 咁樣 ，say hi 咁樣，咁於是咧你就喺度啊，又冇手弄腳啊咁樣樣，咁我開頭咧其實一開頭我就梗係就攞住兩條嗰、那個、那個帶㗎，因為好似降落傘咁樣，你左右咪兩條帶嘅，咁但我一出咗去冇耐，我都估到其實啲我揸住嗰兩條帶係冇必要嘅，冇必要嘅，我咪即刻問咯，我咪話 can I let go 咁啊？Of course, you would like 咁樣，我即刻 let go 咯。咁 let go 咧，其實成個人咧，嗰對腳又係向前伸，手係向前伸，成個大字形，成個大字形根本就無拘無束，因為佢已經綁實曬，咁佢喺你後面噶嘛。咁但係中間咧，其實老實講，我就覺得係一種干擾嚟嘅。其實我就想即係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嚟去欣賞風景啊、啲風啊咁樣啦。但係佢要賺錢噶嘛？點賺錢咧？原來我哋幫襯呢個 para， 佢叫做 paragliding。我哋幫襯 paragliding 已經唔平㗎啦，係嘛？但如果落到去，佢降落，哎喺即係山腳嗰個草皮地，然後原來哇勁啊！而家佢即刻就已經 process， 然後咧就攞個 iPad， 即刻咧就俾你睇。嗱，呢十幾廿幅就頭先拍嘅照片，呢分零鐘咧就係頭先拍嘅 video。佢話咧，你呢個成個 package 50蚊。紐幣啊，即係300蚊港紙啦，即係50蚊大約。就如果你買咧，就我哋即刻俾隻手指你咁樣。 哇！ 咁啊， 咁 啊，其實真係冇辦法唔買嘅，真係嚇、人一世買一世啊嘛。咁啊，卒之我哋個個有份玩嗰啲，我哋12人就唔係12個都玩曬，但係有份玩嗰啲咧，個個都中招。唉，算啦，50蚊俾佢啦，係嘛？人一世買一世，300蚊港紙，即係飲一餐茶都咩啦嚇。咁啊，卒之唔買曬，咪每人一隻手指咯。攞住手指，咁當然你就翻到去，你中意點樣曬啊，點樣都得啦，係嘛？咁原來咧呢個係額外做生意嘅，所以個神棍而家幾緊要咧。 哇！ 好啦，咁啊到最後咧冇辦法啦，唔係阿 Jeffy 好驚啊，好驚我冇講我 UFO 啊。 知我諗咩？ 係啦，咁其實咧去紐西蘭咧，其中我一早都諗到咧，其實一個好精彩嘅節目，當然就係睇星啦、觀星啦咁樣。咁但觀星得嚟咧，其實大家亦都要知道咧，南半球睇星咧。就對於我哋呢啲天文發燒友觀星一族咧，其實真係好唔過癮嘅。當然，即係你可以話你可以用個心理、生理、半心理、半生理調整都得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習慣咗成世人喺北半球睇星，你係認曬嗰啲星座噶嘛。嗰啲咩獵戶座啊、金牛座啊、天蠍座啊，係嘛？好啦，獅子座啊咁樣。但係你已經知道嗰個星座咧，因為係古代嘅人，咁佢哋就喺曬北半球啦嚇，即係古希臘嗰啲咁樣。咁我梗係知道啊！呢、這個咧，譬如獵户，咁就算佢點樣升、點樣降咧，佢大部分時間咧都係頂天立地噶嘛，即係話咧，佢嗰對腳係向住地平線嘅。